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3集，毒计。那鬼手被天尊一吓唬，三魂七魄都出来了。为了自救，连喊让展昭他们赶紧去救赵普，不然赵普死定了。 黄员外究竟要怎么害赵普？ 展昭始终想不通，鬼手假扮黄瑞云那么多时间，一定知道，问出来才能对证，才能下药。 具体 我也不是很清楚。 你想死？ 我只知道好像跟赵普的刀有关系，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 刀？ 星庭侯？ 白玉堂看展昭，赵普的刀是妖刀星庭侯，奇重无比，杀伤力惊人，但是那把刀和黄员外有什么关系？那刀相传是当年张三爷用过的，杀戮太多，妖气很重，貌似只有赵普能镇住。不过黄员外一个织布卖布的，怎么跟赵普的心庭侯扯上关系了？ 赵普人在哪里？ 这会儿大家应该分头再找青姨。 展昭一想起青姨又闹心。天尊示意两人先去救赵普，他收拾了鬼手后找到青姨带回开封府，展昭和白玉堂赶紧就返回开封府。两人一走，天尊又看了鬼手一眼，鬼手匍匐在地求饶。 天尊饶命，饶命呐！ 给我个饶你的理由。 我不再害人了。 那你以前害过的人怎么算？ 我没害过多少人。 鬼手话没说完，天尊摇了摇头，抬手一拍他脑门。 什么三十六宿，歪门邪道。 话音一落，就见鬼手咕咚一声趴在了地上，但是却没死，而他的身体却发生了急速的变化，好像突然苍老了一样，脸色变成了灰色，皮肤褶皱。剩下的那几个徒弟面面相觑， 不想跟他一样就自废武功，过些正常人的生活吧。 说完天尊不见了踪影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路往回跑，也等不及回开封府了，扔了联络用的响箭上天。开封府里，小四子趴在窗户边看着天边耀眼的烟火。 爹爹看，放烟花了。 公孙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松了口气，可能是展昭他们已经找到姚素素了。他从刚才开始右眼皮就一直跳，坐了这么久根本没法集中精神，满脑子都是赵普那流氓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展昭和白玉堂跑到城门口，四面八方众人都赶过来了。殷侯蹲在城门上往下看。 你青姨呢？ 已经找到了，天尊去救人了，赵普呢？ 赵普？ 这时欧阳少征和邹良也来了，还有开封府一众去找人的人都看到联络信号跑回来了，唯独缺了赵普还有红九娘。展昭见赵普没在，着急了，欧阳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儿。白玉堂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。 新亭侯和卖布的什么关系？ 向来金口难开的邹良突然张嘴说出了两个字来。 姓刀。 姓刀？ 展昭纳闷，他们那么多人，除了跟随赵普的几人之外，其他人并没见过赵普真正用新亭侯打仗。说实话，开封府的巷子那么窄，新亭侯都未必施展得开。 哎呀，对啊， 什么情况？ 王爷基本是对付强敌或者以少战多，想尽快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用新亭侯。新亭侯那刀脾气很诡异的，平时都装死，非要醒刀。 醒刀是用血吗？ 白玉堂也善于用刀， 有一点这方面经验，妖刀大多嗜血，唯一能让刀安静听话的只有主人的血。 那刀极度嗜血，一旦大开杀戒，非要银宝才肯罢休，所以每次王爷用刀之前都会稍稍用一点血醒一醒他，他就老实听话了。 那岂不是每次用很多血？ 醒刀一点点血就够了。新亭侯的刀把末端和刀身连接处有一个豁口的，很锋利也很薄，轻轻一碰就会有血，王爷都习惯了。再说他一年才开刀几次啊，又没什么大仗要打。 那醒刀跟黄员外有什么关系啊？ 白玉堂还是问了句重点，邹良双眉皱起，竟然开始流畅快速的说话。 王爷是用黑色水沙缠的刀柄，一旦醒刀之后，王爷的手指上会有伤，每次血迹都会顺手擦在刀沙之上，所以经常换缠刀柄的黑沙。 那些黑沙哪来的？ 都是皇太妃给他准备的，都是价格昂贵的药沙，染沙的时候放入了金疮药和一些止血的药剂。 那些沙该不会是从黄员外家买的吧？那赵普什么时候换过刀沙？ 今早王府的人刚刚送过来新的，王爷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，他一想心事就喜欢自顾自缠刀沙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殷侯此时脸色也不太好看了。 马上去找赵，你去开封府找公孙 啊。 我们找到赵普后，如果他已经用刀，我们会放联络信号，你马上把公孙带来。 好。 展昭点头，赶紧去了开封府，殷侯等人散开去寻找赵普。而此时赵普在何处？开封府东边的一个古场，赵普皱眉看着将自己围住的众人，紫影和折影站在他身后。刚才三人一路往东边找，突然就看到几个黑影鬼鬼祟祟，也不知道是有意引他们，还是不小心露出了马脚，但三人还是追了过来。果然到了古场，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黑衣人给围住了。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埋伏。赵普摸着下巴想心思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又似乎是在发呆。 王爷，站还是走？ 赵普想了想，忽然笑了，伸手对紫影招了招。紫影和折影都心领神会，退到一旁。紫影背一弓，同时解开绑在胸前的丝绦，将背后巨大的新亭侯送出了黑色的布兜。赵普伸手接住，顺手拦住准备往天上扔联络响箭的折影。 我先玩一会儿再说。 紫影和折影颇无奈，只好站在一旁等候。赵普可能很久没上阵，手痒了。那群黑衣人抽出兵刃，看样子来者不善，是准备跟赵普拼个你死我活了。赵普将新亭侯插在了眼前的沙土地上，透过刀把和刀身之间的弧度，正好望到对面上百的黑衣人，冷笑了一声。 几百个而已，技是不错，可惜大爷我福大命大，有神人相佑。 随后赵普抬手，手指轻轻划过刀柄与刀身之间豁口的锋利之处，一滴血随着刀身的凹槽迅速滑下。一直沉寂的新亭侯忽然像是被唤醒的野兽，似乎是有了呼吸，乍一看沉重又死气沉沉的马刀瞬间变得嗜血而危险。赵普将手指在刀柄上缓缓划过，擦干血迹，握紧了刀。见对面众人似乎是松了口气，赵普挑起一边嘴角，似乎是在跟刀说话。 好久没影了，今天让你喝个痛快。 随着赵普话音一落，紫影和折影瞬间一跃上了远处的高树，攀在枝头看。紫影突然摸着下巴看向折影， 觉不觉得王爷今天的心情好怪怪的？ 那是，可不得发脾气了吗？ 下方赵普已经和黑衣人战成一片，黑色刀光裹挟着赵普，所到之处就是杀戮，那些黑衣人根本无法近身，但是那些可能是死士前赴后继来给赵普喂刀。 新亭侯因为醒过刀了，所以行刀对阵还是比较收敛，没有一杀一大片。折影摸着下巴，小心地观察着周围。 那帮人不怕死吗？是不是还有什么计没使出来？ 对啊，这里才几百人而已，哪够王爷杀的？谁不知道他新亭侯在手，有没有战马都能杀几天几夜的？别说几百人，几万大军都不够他砍的。谁这么蠢，用这种围攻的计谋啊？ 哟！ 两人正说话，身后传来声音，两人一惊，回头就见一个红色的身影凑了过来。红九娘一人一边肩膀搭住两人。 那就是赵普的新亭侯啊，真气派啊。 红姨， 红姨。 紫影和折影立刻乖乖叫人，红九娘伸手搓两人脸。 乖，你们王爷打架厉害应该不是什么秘密吧？就这么点人，除了送死还能干嘛？哪个白痴派那么多人来喂刀呀？ 紫影和折影也觉得似乎有点蹊跷。正这时，半空中突然一闪，一枚响箭升上了天空，炸开，亮光四射。 王爷！ 折影和紫影抬头，是欧阳少征和邹良突然来了。 王爷，快停手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